心的泪水，敞开你身上一季往念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句往念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在我被吹干以前。在你脸庞，从你红色深情的眼眶，离别时的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闻到爱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夜空，流浪使我不再寂寞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季往念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季往念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不要再和他见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天气冷暖多变化，安全出行总无忧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，最高温度21度，最低温度10度，南风1到2级，空气质量轻度污染。穿衣指数建议您可以穿单件的毛衫或者是薄外套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亲吻，怕伤得无法再忍受。

这是老鹰合唱团的著名的名曲 Take it easy 放轻松。刚刚我们听过的是赵传收录在91年的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 这张翻唱专辑当中。 Thank you. 宝贝开始，他就吸引了很多人的耳朵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。他叫张悬，从讨人厌的字到城市，到刚刚我们听过的 Beautiful Woman， 都是很精良的作品，我一直很喜欢他。谈到他呢，我就会想到自己的钱包夹啊，因为钱包夹当中呢曾经就放过张悬的照片，那个时候是标榜自己好像也希望跟他一样做一个很自由的一个人啊。你有没有就是在钱包里面放某个你很关注的人的照片，可能他是你的一个亲人，也可能是你励志的一个榜样啊。很多人喜欢在钱夹当中放照片的原因呢，是因为那个人是自己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。慢慢的钱夹当中的那个人呢，从恋人到爱人到成为孩子的爸或者妈啊，然后在喧闹的红尘当中呢，钱夹当中的那个人就成为了最贴心最牵挂的人，和钱放在一起的照片当中的那个对象呢，是你应该很愿意一生来为他买单的人。我不知道你的钱夹里面是谁，对你人生当中有激励作用的榜样是谁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敬轩的歌，叫 Yes or No。 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，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，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，财富热线13931349178。 还在担心空气不新鲜、雾霾太重吗？斯图加特推出高效复合防雾霾空调滤清器，纳米抗菌，吸附异味，五层过滤二手烟 PM2.5 达97%以上，车内空气清新，还您自由呼吸。同步微信13911371295。 带着十里春风，满眼桃花，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，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。四月， 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。今天4月10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为什么我忘记这个人呢？我感觉要用一辈子的时间，是因为你根本没有试着去忘记，而是一直在怀念，在期待，在做梦。你可以去欣赏和深思那些忘不掉的，不能忘的，只要把它放在心里面，占据一个位置，但是不要全部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，阿木，爱你。 让我懂得想念的滋味。亲爱的，我承认你是我 是十分的纯情的，跨过了初恋，爱情就会生出很多姿态了。有人变得很风流，见一个爱一个；有人变得很冷漠，再也不会拿出真心爱第二个人、第三个人。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和你白头到老的，有的人呢是拿来成长的，而有的人是拿来一起生活的，有的人是拿来一辈子怀念的。接下来的歌，朋友的朋友，江美琪。 心酸的

绝望的时候，都忍着不哭泣。 爱情是什么？有的时候是一种习惯哦，你习惯生活中有他，他习惯生活中有你。拥有的时候不觉得什么，但是一旦失去了，却仿佛失去了所有。 远传的他不懂说话，苗条的他从来无话，蝶恋花翩翩飞舞未归家。每晚 盼每天，仍期待身边假如花，花片爱假装哪怕。每晚每天，仍期望他肯先说话。匆匆去吧，转眼之间长长炎夏，蝶恋花边只会围绕他。每晚每天仍期待身边假如花，花不爱假装哪怕。期望他敢先说话，盼蝶儿不再害怕。 是。